头看看雨水过后少了冷漠，来吧阿波，等你还在那村落。 繁华的城市，忙碌的街头，总有一首歌能牵动你的思绪，为你读歌，一首属于你的歌。 没有天空的城市，作词梁晓雪，读歌人吴周彤。谁在黑色的梦里唱那首古老的歌，重返昨日的花园，挂满钻石的夜空，追逐群鸟的 Lucy 歌声已变得忧伤，失去季节的城市颠倒梦想的废墟，走失了回家的路，失去重力的人，飞不起来的街道，只为卑微的存在，丢失了天空的城市，每颗心里长出沙漠，看不见夜空里的微光。Lucy，不要哭泣，丢失了天空的城市，我们是否还会做梦？是否还能听到 Lucy 的歌？ 谁在黑色的梦里唱那首古老的歌，重返昨日的花园，挂满钻石的夜空，追逐群鸟的 Lucy 歌声已变得忧伤，失去季节的城市颠倒梦想的飞行，走失了回家的路，失去重力的人，飞不起来的街道，只为卑微的存在，丢失了天空的城市，每颗心里长出沙漠，看不见夜空里的微光，如此不敢哭泣，丢失了天空的城市，我们是否还会做梦，是否还能听到如此的歌。

让大雨侵蚀吧，让它推向我在边界奋不顾身挣扎。如果有一个世界浑浊的不像话，我会疯狂的爱上。 着，伴着。